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，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。咨询电话8501-3045 8501-3045。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，品味美好幸福生活，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，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，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，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。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、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，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张燕。首先请大家收听来自丰台区孙颖的征文，照顾百岁婆婆的好儿媳樊香婷。在丰台区王佐镇庄户村，73岁的樊香婷几十年如一日照顾着101岁的婆婆。这个普通的农村儿媳，本该颐养天年的七旬老人，践行着从父辈传承下来的孝老爱亲，用日积月累的行动诠释着孝的真谛，并将这份孝心传承给自己的儿辈、孙辈、曾孙辈。冬日的早晨，阳光刚刚有些暖意，庄户村内一条曲折小路的尽头敲响一扇有些斑驳的蓝色铁门，门吱呀的打开了，狗吠声中响亮的女声传来：谁呀？院子里走出来一位穿着红色毛衣黑色马甲的老人，褐色的帽子下露出斑白的鬓角，老人两臂的袖子挽着，手臂上还带着水渍。这就是已经73岁的樊香婷。走进院子，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式农村院落，三间不大的瓦房，一间西厢房，窗台底下码着半墙根的白菜，小小的院落杂乱却有序。正房的堂屋里，餐桌上放着刚刚吃剩下的早饭，棒子面菠菜窝头、炒土豆丝儿，还有茶叶蛋、小米粥。靠窗是一排盆花，几盆开得正艳。餐桌边上有个矮凳子，凳子前摆放着一个大铝盆，浑浊的泛着泡沫的水中泡着两件衣服。樊香婷刚刚正在给101岁的婆婆洗衣服。樊香婷的一天是从早晨4-5点钟开始的，打扫院子，准备早饭。别看婆婆已经101岁了，满口也没有了牙，可是爱吃粗粮，比如棒子面的窝头，3天2头就要吃上一回。为了让老人能够吃得轻松点，樊香婷可费功夫了。面和得稀点，加上切得碎碎的菠菜，要是熬棒子面粥还得多熬会儿。一天3顿饭都得樊香婷操持，再加上日常的洗洗涮涮、收拾屋子，还得看着老年痴呆的丈夫。作为一个农村家庭主妇的每一天，樊香婷就跟陀螺似的围着这个家转。她憨厚地说：我现在还能干得动，就多干点，让婆婆过得舒服点，让儿孙啊轻松一些。樊香婷的婆婆叫江秀媛，住在西厢房。记者到访的时候，老人正躺在被子里打盹儿，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靠窗的床上，床头的一个小桌子上面放着手巾、杯子、蜂蜜罐、包好的小橘子。老人现在几乎已经不能出屋了，床尾处放了一个简易的坐便凳马桶，屋里难免有些异味，可樊香婷啊却习以为常。樊香婷过去拍拍老人的肩膀，老人立刻睁开了眼睛，看到来了陌生人，望了望樊香婷，看到儿媳妇在笑着，老人也乐了，左手一撑床坐了起来，利落劲儿很难让人想到老人已经101岁的高龄， 是目前王佐镇年龄最大的老人了。樊香婷赶紧把老人扶了扶，把被子掖好。忽然老人打了个喷嚏，自己接着来了句全家高兴，字句还很清晰。樊香婷告诉记者，老人现在已经基本听不见声音了，可是思绪非常清晰，人也很乐观，打个喷嚏后面总是带句吉祥话，有的时候是200岁，有的时候是步步顺，有的时候更是直接说数钱。樊香婷19岁嫁进老范家的时候，公公已经过世，从那时起她几乎都是和婆婆一起生活的。多年的相濡以沫，樊香婷与婆婆有了无言的默契。老人按了按嘴，樊香婷就拿起杯子递到老人嘴前为老人喝水。喝完水后，老人一扭头，樊香婷就给老人擦嘴。擦完嘴后，樊香婷拿起小橘子跟老人面前晃了晃，老人点了点头，樊香婷就掰了一半放到婆婆嘴里。婆婆已经没有牙了，可还是很爱吃东西，老式的大碗饭一顿能吃多半碗。之前老人嚼了会儿橘子，一努嘴，樊香婷就伸过手去接了老人吐出来的橘子皮，吃不动这层皮了，可她还爱吃这个味儿。庄户村的老人管自己的丈夫叫掌柜的。樊香婷的婆婆江秀媛有两个儿子，樊香婷的掌柜的是老大，二儿子呢就住在老人的东院，现在给人看门，每天上班前都得来先看看老妈。樊香婷嫁进庄户村的时候，老公公就已经去世了，那时候40多岁的婆婆能干利落，生产队里的活没有落下过，家里活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。樊香婷回忆说，婆婆年轻的时候啊是个利落人，对媳妇儿要求也高，刚嫁进来的时候我才19岁，在家里也是娇生惯养的，到了婆家直接就当成大人使唤，那时候也和婆婆磨合了一段时间。可是随着她的孩子出生，小闺女也成了妈，就更多的体谅了婆婆，而婆婆也越来越把她当女儿带，互相体谅，这感情越来越深。樊香婷说，婆婆在家帮我们哄孩子做饭喂猪，几十年下来婆媳处得跟母女似的，和二弟分家时婆婆说要跟着樊香婷，而她也一直把婆婆当亲妈一样伺候着，现在更是端屎倒尿从不嫌弃。樊香婷在照顾婆婆的同时还时不时地往院子里望一望，原来她的老伴儿四年前得了阿尔茨海默症，俗称老年痴呆，平日里大多时候是窝在屋子里不动弹，可偶尔却会不声不响地溜出院子，有一年正月初四还走丢了，找了两天多才在门头沟找到。从那以后，樊香婷在家里都得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樊香婷一直乐呵呵的，她说老婆婆身体健康，基本上不用吃药，就是每天除了吃饭外要吃些葡萄糖，偶尔吃点止痛片什么的，而且老婆婆要求也不高，吃饭呢跟我们吃一样的，咸淡软硬都差不多，倒是掌柜的现在跟个小孩似的，更难伺候，一刻也不得闲，吃饭得看着，穿多少得看着，就连到院子里晒太阳也得盯着，就怕掌柜的溜出去找不到了。樊香婷身体看着很健朗，其实啊也已经是一身的毛病，高血压、高血糖、微型脑栓，毕竟已经73岁了，都有了曾外孙，可照顾婆婆的担子啊她还是放不下。大儿子一家单独住，家里有一对双胞胎的外孙要照顾，二儿子一家和他们一起住，二儿子做环卫工人，每天3-4点钟就要上班，二儿媳给人家做沙发罩，也每天在外面忙，孙女儿刚刚工作，闺女嫁出去了，也有自己的家庭。说起照顾婆婆和生病的丈夫，樊香婷依旧很乐观，她说习惯了，谁都有老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哪用得上咱啊，就指着老的时候呢，家里老人有寿数那是福气，我还能动就得多担着点儿，等我老了动不了了就得看小辈儿的了。闲聊之中，江秀媛老人二儿子家5岁的小孙女来看望老人，樊香婷递给孩子一根香蕉， 可小女孩剥了香蕉就递给了太太。樊香婷说，我们家一直这样，吃饭时第一锅第一碗孩子们都要先盛给老太太。虽然子孙们大多不住在一起，可是孝老爱亲的传统一直都在。比如他的大儿子一家每周都会带着两个外孙来看望老人，孙子每天吃饭要先给老太太盛第一碗。樊香婷说，娘家那边就是这么过来的。我在家当闺女的时候，就是看着我妈给我爷爷弄小锅饭，到了这边婆婆老了，我自然也得这么做呀。四年前婆婆还能够自己走动，掌柜的还没犯病，生活的重担还不是那么的沉重。而四年后，樊香婷的生活日复一日的围着家里这个小院子转，不敢稍离。但她却很知足，她说现在赶上了好日子，村里给老人发了养老费，还分粮食。过年过节的时候，镇里村里的领导还都上门走访。这个普通的农村儿媳，本该颐养天年的七旬老人，尽自己的孝心和责任，照顾着年迈的婆婆和患病的老伴儿，用自己日积月累的行动诠释着孝的真谛。虽然婆婆于年前已经过世了，百岁老人看到儿媳妇儿满是皱纹的脸上绽放大大的笑容，干枯的手竖起大拇指，一个劲儿地跟外人说，我媳妇儿老是贤惠着呢。这幅画面永远定格在大家的眼前。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，品味美好幸福生活。 听，乡村里的幸福生活。 看，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。 聊，乡村里的变迁传说。 赞，美丽乡村，追梦人。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、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，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。 接下来请听来自昌平区农委的征文，走廊里的灯光。刚到昌平时，我租住在城南街道一带，靠摆地摊卖旧书为生。彼时这里地处城乡结合部，城市功能不完善不说，许多背街小巷更是道路不平，常年污水横流。蜗居处是一栋二层小楼，楼上楼下共六个房间，房东住楼上的一间，其余的全部拿出来出租。我住楼下，房间破烂不堪，还阴冷潮湿。若论有优点，可能就是房租便宜了。房东啊，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孤老，右腿残疾，走路时总是一瘸一拐的。因为生意不顺的缘故，我每日的心情都很糟糕，晚上回到房间也总是以抽烟喝酒来消磨时间，任烟头酒瓶滚满一地也不去管它。偶尔早上起来见房间里一片狼藉，便到老头处借来扫帚，稀里哗啦的往门外一扫了事。一天凌晨，大约是临近五点的时候，我因为闹肚子打着手电起来上厕所，却发现楼上的走廊里还亮着灯。这老头大半夜的开灯在折腾什么呢？俗话说，人一倒霉喝凉水都塞牙，接下来的几个晚上都连着拉稀。而让我奇怪的是，每次凌晨起来，我发现走廊的灯都亮着。第二天早上， 楼上的黄哥正准备出门，我赶紧将他拉到一边，递上一根烟，并告诉我的新发现。不想黄哥却撇了撇嘴，眯着眼睛慢悠悠地说，这有啥奇怪的，老头的灯都亮了好几年了，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。好几年，我差点叫了起来，那他自己都不知道吗？我愈发的好奇了。嘿哥们儿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老头他有病，每天早上5点钟准时起床开灯，然后到了6点半再又关灯，你说是不是神经病？黄哥这样评价着老人。世上还有这种人？莫非老头是特务不成，用亮灯的方式发信号？我自言自语说。黄哥接着说，你小子是不是谍战片看多了？这年头有啥特务？再说就老头那瘸腿，哪个情报局要他呀？嘿，不跟你耍嘴皮了，我得上班去了。说着黄哥就丢下一头雾水的我飞奔而去。一周后的一天，因为下雨，我没有摆摊，留在房间里打扫卫生。当我将积存了一周的垃圾往路边扫的时候，房东老头出现了。原来这些日子的垃圾是你扔的呀？老头指着那堆酒瓶果皮说。啊，是我扔的，有问题吗？我随嘴答道。还有问题吗？垃圾不能乱扔的道理连小孩子都懂。真稀奇，不扔这儿扔哪儿？难道放你家里啊？我也不甘示弱，噎得老头一时无言以对。见我置之不理，老头转身走了。几分钟后，他却拿了只塑料袋来，蹲在地上将一地垃圾捡进了袋子，然后又跛着脚向巷口走去，那里有垃圾池。尽管对老头的古板有些不悦，可让一个残疾老人代为扔垃圾，我觉得似乎有些过意不去，于是赶紧追了上去。扔完垃圾回来，我正要关门，老头却跟了进来，说，要是你不嫌弃，到我房里喝杯茶吧。我没有拒绝，尽管租住于此有些时日，可进房东的房间却还是首次。一床一桌一柜几张板凳，尽管简陋，却被主人拾掇得很干净。墙上挂着一个相框，相中人是一位中年妇女，镜面干净，也看得出这是经常擦拭的结果。这是大妈吧？我盯着相框找话题。嗯，我老伴儿已经走了好多年了。老人似乎有些黯然，见此我自感失言，便不再说话了。房间里突然沉闷了起来，我也打算找个借口开溜，老人却突然说，听说你很好奇走廊灯的事儿，想知道答案吗？嗯，我听说了，是觉得有些难理解，一开始还以为是你忘了，想提醒你来着。你知道环卫工人早上几点上班吗？老人似有些答非所问。这个我还真不清楚，我不由得搔了搔头皮。我来告诉你，他们一般啊都是凌晨4点半到5点的样子就得上路，那时天还没有亮，到了冬天更是黑漆漆的。可是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还是不解。你也知道我们这一带啊还有些路段没有路灯，偶然一次我起来上厕所，发现他们打着电筒在扫地。这环卫工啊其实挺辛苦的，能帮就帮点吧。于是我每天定点打开走廊灯，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附近能看得见路。听完老人的话，我惊呆了，顿时觉得心里暖暖的又酸酸的。多善良的老人呢，尽管自身也不富裕，可为了方便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却坚持了好多年，而我居然还把他当成特务。想到这儿我有些羞愧，便说，大爷，要不我多交点房租吧，电费也算我一份儿。还有你腿脚不灵便，以后开灯的活就交给我吧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老头子还能应付得了，你小子以后别乱扔垃圾就行了。再说下个月政府就要对这片进行改造了，那时啊路灯就能亮了。老人满脸的憧憬。 一年后我搬离了老人家，后来我在市中心繁华地带开了一个书店，也算是在这个城市安身立命了。而走廊灯的故事却长留在我的心底。我要求员工垃圾不可肆意抛洒，有环卫工人入店要以礼相待，茶水奉上。有时夏天我还会自掏腰包，悄悄地为片区的环卫工人送上一些去暑的物品。我想这就像房东大爷那样，行善是不分大小的。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，品味美好幸福生活。 听，乡村里的幸福生活。 看，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。 聊，乡村里的变迁传说。 赞，美丽乡村追梦人。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、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，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。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 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2018年，幸福是奋斗出来的。最近是不是被这句话刷屏了呢？是啊，满满的正能量。也许我们各自对2018年都有着各种的期许，但是不努力不奋斗，那梦想只能停留在梦里想想。所以从今天开始啊，我们给自己准备好一副要奋斗的好身体，去实现我们的新的规划。 是的，每周给自己和家人包顿海参饺子，两斤绞肉，一颗白菜，四个鸡蛋，再来五根大海参，剁碎搅匀之后，放点葱姜蒜料酒，白胖胖热乎乎的海参水饺，咬一口白菜的多汁加上海参的鲜美，想想啊都能流口水。那今天的新年专档，厂家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海参，订购三盒厂家就直接补贴3998元，也就是说呢，原价5997元的三盒进口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，划到每盒海参才660块钱了，每根海参呢才15留块钱。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想想看，15、6块钱去菜场逛一圈，真心买不了什么大菜。一斤大葱，两颗白菜，半斤鱼虾。我们在感叹菜价越来越贵，钱越来越不经花的同时，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情况下，更要保证身体的营养健康和需求。那今天享购时间，为您15块钱的菜篮子又多了一种选择，就是进口的野生海参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是啊，15块钱呢就可以给父母做个海参小米粥，温润又营养；给孩子炖个海参蒸蛋，健康好吃又鲜美；给爱人炒个葱爆海参，劲道美味又满足。4597的朋友订购了3套，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总想给家人更好的生活。海参高档营养，1000多块钱吃一年也不是多困难的事儿。2573的朋友订购了5套，说孩子啊，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，营养一定要跟上，每天炖点海参小米粥给他吃，给身体储备能量。还有1624的朋友说，市面上的海参品种这么多，怎么知道你们的海参是好的呢？ 确实啊，现在吃海参的家庭啊越来越多，需求自然也就越来越大，所以市面上啊大多都是短周期成活率高的养殖海参。而我们推荐的鲜芋仙海参是来自于地中海的野生海参，每天都穿梭于岩石、珊瑚和各种海底生物之间，除了拥有一个结实的身体之外啊，至少还要历经3年6次的休眠期。虽然同为海参，但是营养价值肯定不一样，所以啊，我相信您现在啊肯定知道选什么样的海参更合适了。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三盒120多头的淡干海参只要花到1999元，要是一周吃2次的话，至少可以吃上1年的时间，划算到每次才15块钱。所以别犹豫，现在就来拨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还有朋友打进了4007106108，问说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吃海参呢？其实啊，海参就是食材，那老人孩子都能吃，没有人群限制的。特别是野生海参呢，在自然的深海里生活，难免会遭到大型海底生物的攻击。当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海参就会吐出内脏，或者是舍弃身体的一部分来保存自己。等过了2到7个月的时间之后，它又可以长出一个完整的身体，这就是野生海参的修复能力。 哇，难怪海参被称为海底的人参呢，太神奇了。如果您家有体弱的老人，或者是容易生病的孩子，不妨做点海参给他们吃，反正都是食补，怎么吃都可以。最后的一分钟，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原价是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。